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就算 握守着自己的勇敢，年轻不计年龄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 我知道时间、地点，去计算着最准确的遇见，俗套的对白，情节无数次演练。方程式的原点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，坚信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 记得古典，是真爱的语言。

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人山人海，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，